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 137.6，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柱配成双，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娱乐七十 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 该有他， 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没我王大磊。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街。哎，大磊 啊， 听说今天有几个大姐给你介绍对象。 有几个大姐？ 哎，我不知道是哪个。 哦， 哎，据说开始啊给那几位介绍了一下，后来都没谈拢，现在轮到你这儿了。 你说马大姐这是砸手里的？ 不是，不是那个意思。马大姐啊，给他们也找过，然后给你找这个呢，可能是她感觉是最合适的。 哦，吓我一跳， 碰上一个。 好，这么想。 对， 我听这话不像。哎呀，什么了？谁呀、啊？喂啊、哦，马大姐， 开门啊！ 进来，你没锁 啊？哦，呵，你们这酒吧还真亮堂。嘿， 那当然了。 我跟你说啊，这姑娘啊一会儿就到。 好 人呢，是1米7的个儿。 哎， 怎么了你？ 我也高兴。 吓我一跳。哦，反正是长得吧，比我漂亮。我说她长得比我闺女还漂亮呢。 哎， 你怎么了？ 高兴啊。 哦，然后呢工作也不错，月收入啊2万元。 哎， 你怎么了？ 痛快。 不是，你要是有这毛病，我可得跟着姑娘先说清楚了。 我难太难得，这么些年也没遇上过这样好的啊。 啊，行行行， 条件。 好好好，来了， 是吗？ 来了来了， 然后这屋里就我一人。 马大姐你好。 你好，来来来来来，小静，我给你介绍一下，王大雷老师。 你好。 您有鼻炎是吗？我这有药。 这个就是小静。 小静，哦哦，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嗯， 毕姓王啊。 啊，毕姓，你好，毕姓。 他叫大磊吧？ 刚从国外回来，有点不太适应。叫大磊啊？ 哦，您是国外回来的 啊？ 我说呢，收入那么高。 那个什么，你们俩聊着我就开拔了啊。 哎， 慢走。 哎， 请坐，请坐，请坐。 好的。 啊，您是在哪国家？ 美国。 哎呦，好地方。 您去过？ 认识您，我就有希望去了啊。哎，您是在那边做什么工作呀？这是什么工作？ 我闲问一句，您家上午是不是来了狗？ 上午来了狗，这个语法我不太明白。您就说能最好能接近点汉语啊。 您身上有股狗的味道，是不是有狗？ 我身上有狗的味道。 我是说有没有狗扑过您？ 扑过我？最近没有了吧？ 是不是有客人带过来的？ 哎，有一个朋友，倒是到待了一会儿就走了。您是专门这个搞侦探工作的是吧？ 当然不是， 这又活着啊！ 我不是侦探啦， 哦， 我是职业狗粮品尝师。 哎，职业狗粮品尝师。 事。 嗯，当然你不能把它断句成职业狗，是职业狗粮品尝师。 啊，您是职业的狗粮品尝师。 您不要大喘气。 不是，我没明白，那这个行业，我您原谅啊。 啊。 我周围没有干这个工作的。 哦。 我不知道这个行业它怎么干什么具体。 您不太清楚是做什么的。 啊，对。 哎，您来这儿。 哎呦呵。 是这么回事啊。 哦， 你看我们呢一般呢会定期打开一个新制作的狗粮罐头样本，然后呢进行品味，先来闻味，然后再进行品尝。当然像我们是经过专业的训练，我们能够鉴别狗狗喜欢和讨厌的气味。你比如说这边就是狗狗讨厌的味道，而这边狗狗就喜欢。 您什么时候回美国 啊？不着急，我为了确保狗粮当中每种成分都完美的搭档，都完当。 您不用着急，我领会您的精神了，就是说它搭配的不好，对吧？我知道您说的就是不能完美的当掉啊，不是那个搭当掉啊。搭配啊， 因为有一些宠物的食品相当可怕，仅气味足以让狗反胃。 您什么时候回美国？ 不着急 啊，这个我您原谅，我这对这个行业我是不太的接受。 您不理解吗？ 我觉得人怎么能吃狗粮呢？那狗粮人吃完了都不会有反应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在美国狗粮的这个成分还是很健康的，您放心，就算您吃了顶多是味道不太舒服，但实际上对肠胃并没有太 大。 那你不会成顿成顿吃对吧？不会一日三餐都吃狗粮？ 成碗成碗的我也不吃。 其实我兜里正好有几个。 哦，谢谢您，带回美国吧。 那想让您尝一下。 您什么时候回美国？ 不着急。 哎，我着急。 王大磊啊！ 哎呦喂，姐姐， 这给你介绍这怎么不成啊？ 不行啊，我买不起狗粮喂他。 这什么话呀、啊？这是 他天天吃狗粮。你说我这到时候我们俩好了，我们总有点亲密的这个行为吧？我一那样到时候反胃。 不是你吃不习惯， 我 你卷饼啊？ 啊？没听说，姐姐狗粮也贵着呢，我吃不起。 那这怎么样吧？行不行吧？ 人是不错，那个照这人的样子标准换个工作。 哦，那得嘞，这个行吧？ 这是什么条件？ 这个也是1.7米的个儿 哦， 比我闺女漂亮， 嘿， 月薪也是20,000元， 哎， 这不吃狗粮， 好，太好了，就要求这一点最关键了。 得嘞， 来了，请进。 请问哪位是王大磊老师呢？ 哎，您好，我是， 我姓田。 哎呦，听您这声音就够甜的，我这儿必姓王，您家不养宠物？您养狗吗？ 不养狗，我特别害怕狗。 哎。我就放心了，哈哈。您有鼻炎吗？ 没有鼻炎。 啊，那行。那您平时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今天上午您这儿来过送奶的吗？ 哎，我跟您说，您这个不是侦探我都不信。来过送奶，您说来过我们家来什么动物啊？您能闻出这味儿来，我信。来送奶的人，您就能闻出人味儿来，嘿，您太有水准了。 我没闻出人味儿，闻出奶味儿来了。 那奶封起来的，您也能闻出来？ 您看地下撒一溜呢， 这有一袋坏了、 啊，这个奶品质不够好。 哎，这您怎么能看出来呢？ 我是职业的品奶师。 您是什么师？ 品奶师。 品奶。您就是专门喝奶的。 对， 您这个怎么工作呀、啊、这是 就是把各式各样的奶放在我的面前，我一点点的品尝。 那您这个工作太幸福，老能喝鲜奶。 我喝一口奶，我就会知道这头牛多大的年龄，吃什么样的饲料，应当再加一些什么，再减些什么、 啊、不是，等会儿，您这一口能喝出那么多东西来 啊？他是吃的草挤出的奶，我喝他的奶，我能品出他吃的什么草 啊？哎呦，这也算特异功能了。 嗨，就是干这行的嘛。 那这行是不是火大呀？ 火不大呀，火大的这个奶会苦的。 哦，是啊。 嗯。 哦。 但是没有火的话，这个奶会很稀。 那对，我这明白啊。 嗯。你看您衬衫有白点儿，是不是喝奶来着？ 没有。印花。 哎呀，待会再看看你们酒吧里边的奶吧。你们的奶放在哪里呢？ 冰 箱里边有吧？ 那个后厨也有。 哎呀，这个奶开过封的就不能再喝了，懂吗？菌群数量不一样了、 哎那个哎、 就这个肠道里边会有很多的菌群、 哎那个哎、 这个菌呢、和这样的菌打起来之后， 下回我一定从您那儿订奶。 想着把地擦了啊。 哎，是。 我说王大磊呀、啊、 大姐，我真受不了。 这不也挺好的吗？ 我怕他养奶差不多就得了，人家嘴太刁，我也养活不起。 哎呀，吃狗粮的不行，喝奶的也不行，那怎么样的能行啊？ 就照这模样，就照这收入，就照这条件，只要不吃狗粮不喝奶，怎么都行。最后一回了， 还有一个， 得嘞，请进。 您好。 啊，您好，您叫我大磊就行。 大磊您好。 哎，您贵姓？ 我姓邱。 姓邱？哦，您就是那邱诗怡同志是吧？ 您好。 哎，您好，您好，您好。啊，请坐，请坐。您闻出什么来了？ 哎呀， 我们今儿来过谁？您说。 恐怕有人感冒了吧？ 哎呦，您是大夫，闻出来了。确实，我们前天有人感冒来着。 啊、家里撒醋了。 哎，我都闻不出来了。哦，您 是那个牌子的米醋。 哦，这您也能闻出来啊？ 大概撒了有20毫升。 您不是侦探吗？您吃狗粮吗？ 哪里话？ 喝奶不喝？ 不太爱喝。 就是狗粮不吃奶啊？ 嘿， 那我就放心了。您怎么闻出这屋里有20毫升醋，还那么准确呢？ 哎呀，我这个人对醋非常敏感的。 哦，是啊。哦，那我给您打扫打扫，点点香，把这味儿去了。 别 啊， 留着很好。非常舒服，非常放松。 哦，您是山西人吧？不是，我说那个这位姑娘，您上我们这过瘾来了是吗？ 好醋， 我就听说过好酒好醋。 左三的这个比这个右四的这个 好。哎，那个姑娘，您坐这边，别上厨房。您看这屋啊，这屋啊，闻醋啊。 因为我是品醋师，别人都说我过的是吃醋的人生，其实我个人没有这么多事儿的。 是。 怎么了您？ 没有，我把你帮我化了。 你又不是冰棍儿。来来，我告诉你吃饺子放哪个好。 哎，谢谢。 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件事儿，还真的有这样的职业。您看，靠品尝狗粮来谋生的这种职业叫做职业狗粮品尝师。据说他们受过专业的训练，能够鉴别狗狗喜欢和讨厌的气味，能够确保狗粮中每种成分都完美搭档。这种工作的工资还不菲，一年薪资高达7.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6万呢。 先看再闻后喝，喝一次牛奶恐怕要分解成10多个动作，尝一口牛奶就知道牛吃的什么饲料。而他们喝奶的目的是为了给消费者把关，不合格的原奶不能进厂，不合格的乳品不能上市，他们就是职业的品乳师。据说品乳师的月薪超过了6000元，一个月要品20000元的奶。 为了保持舌头上的敏感度，品醋师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吃辛辣的食物，甚至不能喝茶，以免刺激损坏舌头上的味蕾，真不容易。为了把自己变成合格的醋坛子，还得管住嘴，每天要品不下10组醋。你说这人得酸成什么样，估计就白嘴吃饺子。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下班接妻子却被要求带同事，您瞧这车里一共塞了15人，超载了一半被查了。 哎，怎么还没走呢？ 嗨，这不是还加班呢吗？ 哎呦，这么晚了，你看我也没走呢。你一会儿怎么走啊？啊，一会儿打车， 一会儿那个 叫个车。 哎，你不知道，我老公， 我不知道 买车了， 卖车了， 买车了， 哦，买车了， 一会儿就要接我呢。 真的？ 嗯。 哎，你也别说，咱工作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没见过你老公呢。 想见我老公还不容易啊？ 不容易，这么长时间我也没见过。 不是，您平时也净帮我，这回啊让我老公，这回老公、啊、 这也算一种感谢人的方式是吧？ 这我老公保证您看看，这360度您随便啊，你要 360， 你要能飞得上去。 有些角度我就不看了，真的，上边我倒是不介意。 哎呀，王哥你真逗。 咱俩也不知道谁逗，这个俩人聊天啊，我说你老公我没见过是一句客气话。就跟你好你好吃了吗，这都是客气话。 我知道我知道， 我说你老公我没见过也是句客气话。 我知道，我也跟您开玩笑呢，那哪能让光让您看看呀？ 还让我干什么呀？ 回头我们给您烧了。 我求你，我们家还要我呢，活着就烧了。 不 不是不是，你瞧我这没说清楚，给您烧回去，烧家里去。 啊， 这咱不是顺路吗都？都 啊，你就说给我带回去就行，还、啊、给我烧了， 烧带烧带嘛。 别烧带烧带，那你就说要送我回家是吧？ 对，您说那小区，我想着要是绕一点，能给您送回去了。 哎呦，行，谢谢我，那我得真的谢谢你了。 没事儿， 省得我打车了。 您就别客气。 不过我那屋里还有俩同事一块儿。你说要我一人回去，我要不跟他们打一招呼，让他们自己打车走。 俩同事 啊，啊， 哎，那一块带回去吧。哎，住顺不顺啊？ 顺顺顺，跟我一小区。 就一小区的没问题 啊，没 还送一也送，送俩也送。 羊是吧？那一羊也赶，俩羊也放。你那车装得下吗？你车要是不方便，我就真的我让他们打车走。 没事没事，装得下，我那车大。 车大， 买了一个，就嗨，这怎么说呢？这也不能算是完全我们的车啊。家里人有做生意的，后来买了一个大点的车，那种小面包呢。 哦，哎，那还真行哎。 我跟你说吧，最多能坐个七人。 坐七个人呐、啊嗯，真行，那不错不错不错。那行，那我跟他们说一声了，咱们就别打车了，好不好？ 嗯、啊， 哎， 一会儿叫你啊。 哎，小吴。 哎，怎么了？ 那个你们俩一会儿别打车了。那个小谢啊，她老公来接她来，然后为了感谢我呢，说送我回家。 嗯， 我是说你们俩人的顺道，就把你们一块捎回去。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主任。 你不用谢我，又不是我的，谢人小谢。 带了这么多人吗？ 哎呦，他那车据说大，他们这个做生意买了一大车， 哦、 所以没问题，坐得下，坐得下啊。 行了行了， 小谢真幸福，有个男朋友就是好。我说你啊， 结婚了人老公。 哦对对， 不是男朋友， 有个老公就是好。你得着急了，你那岁数，你这大冷天有人接你多棒啊！你还挑，你还跟他吵架。 谁有人接你啊？ 没人接你，听他说呢。 哦，那这你们准备准备，一会儿我给你们打电话，你们就出来啊。 大徐， 嗯，怎么着？ 待会儿下班一块儿走。 咱俩一块儿走。 小谢，小谢他爱人开一大车来，咱们一顺顿回家，省得这么老板黑黢黢。你不要想歪了你啊！ 我没想歪了，我就听说你要跟我一块儿走，我跟你一块儿走。 闭嘴！ 没 理解。 哎，咋什么事儿啊？ 李姐， 啊，怎么着？ 我跟你说，小谢真的嫁得特别好， 嫁特别好跟我没关系。那你写为他干嘛 是？他买一特大的车，说回家的时候顺道都能给你送回去。 真的？ 特大，咱俩不也顺道吗？ 太好了！哎， 特大，哎、 单车都行行行行行， 特大那车， 特大是吧？ 特大， 特大，嘿，那明白了。 嫁大买卖、 哎， 特大。 是吗？哎呀，你说我也不顺路，但是我想挺想坐他那特大那车的，他能给我绕一下吗？ 你不顺路，你这起什么哄啊？ 老孙，老孙，别走了，哎，咱一块儿一大车，哎， 哎，等会儿，等会儿，还早说啊，我把车都推出来了，哎呀， 呀，好了，今儿别走了，先跟我走。 哎呀，真好啊，还是好人多呀。下班没下班啊，媳妇儿？ 哎，老公，我马上就出来啊， 我就在厂子门口呢。 哎。今天那同事有那么一两三个的，顺道给带回去了就。 行，那倒没问题。 嗯， 我就在厂门口啊。 行， 出门右手边。 好嘞，好嘞，主任 啊， 那个我老公到了，咱们收拾东西走吧。 我叫他们，叫他们，叫那俩同事啊。 哎，好， 哎，来来来来，哎，那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走了。 哎， 哟，哎，走了，走了，走了， 走了，走了，走了， 哎，走了，走了，走了， 走了， 走了，走了，走了， 李姐， 李姐，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别踩我脚。 跑这么快干嘛是？大车都有座，别着急。 车不得占一大座吗？ 听说估计怎么也得80人那座， 旅行车呀， 估计做买卖嘛， 带电视的那种， 这应该干这个，他最挣钱。 对对对， 走走走走， 来哪儿呢？哪儿呢？我咋听见一女的乐，没看见车哪儿呢？ 管天，我们这收音机。 主任，这儿这儿这儿 啊，哪儿哪儿哪儿？哦哦。哪个是你老公？ 啊，这就是我老公。 哦，你好，你好，你好， 小曹。 哎，主任，你好，你好， 你好。哎呦呦呦呦呦，你看长得这么精神哈， 没事， 就是个矮点啊。 没有，我这不坐车上了吗？ 个矮他不影响开车呀。 对对对，方向盘可调，方向盘可调。 上车， 座椅也可以调。 上车吧，上车，上车。 好车，好车，好车。 家电啊也不一样。 大车哪儿呢？都没那么大的车。 哎，主任上这小车，是不是这个？ 这不这 这 这 这 这 这 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 理解，理解，来。 来来，往里走， 往里走， 往里走， 又挤了下我，哎呦， 疼死！ 哎呦， 哎，等会儿，等会儿，后边这一部队是谁带的？ 我也不知道，后边这部队谁带的？ 啊，这我约的。 哦，这 我约的，他们叫的我。 不是，这不是有大车，要不 要不走，听说特豪华一大车。 不是不是，各位同仁，我们家这车就七八个人，您这来三 七八一十五正合适啊，咱十五人。 我说这个小吴啊，小韩呐、啊，我没想到你招这么多人呢、啊。 小吴不会办事儿， 小韩你瞎张罗，我们也不是诚心的。 你看你这不是难为人小谢吗？要不然这样吧，咱大家都别做了，要不然都 哟，那不行，那不行，这么晚了啊，这都等了我，还 上 你们好多没走都等我，那 行吗？ 上 哎呦，那不好意思，咱大家集体给小谢鞠一躬， 别， 三鞠躬来，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谢谢小的， 上车， 主任您受累，息气， 我坐头了， 那您抱着这包裹， 这包我的。来来时候没看你包这么大包， 我这吸气， 我后头为了疼劲儿， 吸气，抬右胳膊， 哎， 大， 给我来一包， 开车走啊！我这底盘其实我这车底盘不低， 是， 但现在就是接地气了， 是吧？ 也没什么速度，咱就慢慢走吧。 这确实对你这个不太公平啊！这但是呢，我 还有谁倒气儿呢？ 喘不过气儿，后边有点。 开窗！ 真是过的，哎，对，开窗，我把脑袋伸出去还稍微。 哎呦。这还不如我骑自行车回家呢。哎呀， 小屋咱俩挨着近点。 哎呀，不管怎么说，坐车也比骑车快，何况大冬天，今天风力八级呢。 哎呦，他这车多稳呐！站住！下！ 行，别说话。 下来。 哎， 你是司机啊？ 啊，我是司机。 您好， 您好。 低点头。 那个，请出示一下您的驾照。 别搁着， 行驶本。 拿。 您这个车里边多少人啊？啊，他坐了多少人呢？ 没人，就是 没人。 副驾驶这有人，后边塞的都是东西。 这位司机同志，你不能瞪眼说瞎话啊！ 别说 你听这声音，这像没人的吗？ 那是嗑毛豆呢，拉的刺猬。 就这噼里啪啦，这声音就不齐，这劲儿。 拉的刺猬， 刺猬能说人话吗？ 咳嗽。 你听听， 差点没吐 出来。你下来。 哎呀，我这一直站外边呢。 你有驾照哈？ 有。 你学过道路安全交通法是吧？ 哎，学过 啊，学过哈。那你这个车核载多少人知道吗？ 七个人 哈。来，开门，都下来。 哎呦， 下。你现在下来一个人吗？这先像刺猬吗？下来。找，两排。 一、二、 三、 四、 五， 你还要抢四呢？ 这件事儿是个真事儿，当然我们表演有根有据。 我以为是略显夸张。 绵阳交警在例行夜查酒驾整治的时候，发现一辆面包车疑似超员，执勤的民警立即上前示意这辆车靠边停车，并查看了车内的状况，结果发现车里坐满了人。 一个核定载七人的面包车实际坐了15人，超载了8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对驾驶员做出记6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我开车就为接我媳妇儿一人下班， 那后边那些位都是干嘛的？ 陪我媳妇儿下班。 哦，那也得罚。 这个行为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存在严重交通安全隐患。警察也教育小谢，你是专业坑夫啊！哼，同事还专业坑我呢。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Bye.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梁，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月 快来大街酒吧里。哎，我跟你们说，住咱们隔壁胡同的那个常州的小伙子报警了。 你等会儿，等会儿，你说姓什么叫什么，我能对上号。但你直接说地名，比如这是常州的，这是温州的。 叫王新然吴。 这样这没准名字，这找不着王新准吴是谁、 哎、现在不是叫什么什么新的特别多吗？他有一个叫王新准，有一个叫王新吴。 这常州的 是王新吴，报警了，然后民警火速赶到现场，令人啼笑皆非。为什么呢？原来啊，他是愤而报警。 愤而报警是个 这个愤而啊是一种状态、哦、他并不是因为什么事儿，他甭管遇什么，他反正只要是愤而了， 他愤而了、 啊、他就能报警、 嗯、然后警察就说，你具体说一下什么情况啊。我遭到了， 遭到了， 不好意思说了， 家人逼我相亲。 哎，这还报警啊？ 这不归警察管不了。 不是警察，你不别王叔叔你别走， 这位岁也不大。 李叔叔 还王叔叔李叔叔套近乎也没有。 你坐， 我甭坐，警察不管这事儿。 您不能理解我们的痛苦啊。 有什么痛苦？相亲， 您是没给被按到那儿、非得要求相亲啊。 你说说怎么逼你相亲了。 嗯，就是天天念叨我，亲戚朋友老说谁谁结婚了，谁谁谁娶媳妇了，谁谁谈恋爱了。 这也构不成什么这种胁迫呀。 这没胁迫你啊， 就算他逼着你，他也没天天打你，没天天骂你。 那么说你爸拿着皮鞭子抽着你去相亲去？ 都没有。 那完了， 那你报警干嘛？这孩子 就是早上起来一睁眼他们就说相亲，然后中午、吃饭刚一张嘴相亲，晚上 你可以上厕所，你可以给他们戴口罩， 上厕所都让你相亲去。 你出去啊，你躲出去啊。 不是，你刚出门碰上邻居 做媒的。 做媒要。 哦，我知道了，你们家邻居过去是煤铺的，天天在家煮煤， 就是、要把他女儿啊什么亲戚的孩子呀非得要许配给我。 我跟你说啊，这要是放在我们俩这儿，这就是好事。 哎 哎， 可是我十八呀。 啊， 十八虽然早一点啊，而且这个不合法要结婚，你也就是让你搞对象，但是确实有点早。 不过我觉得话说，看他这状态，十八是得着急了。 模样是吧， 长这样啊。 但是啊，你要看谁都想人家要把闺女许配给你，这估计是一种妄想症，这不见得是准事儿。要不然你们家人该看病啊就是你该看病。 对，你得看小伙子。 哎，怎么了哥哥，哪不舒服啊？ 哎， 刚才还叫叔叔改哥哥了啊，拉平了啊。 再说这事儿啊，我们也管不了， 我们管不了。 这我也不是没去过，但是你们知道吗，相亲这件事情的唯一价值在哪吗？ 在哪？在于能蹭饭吃呗。 幼稚， 我倒幼稚了， 这就已经又降辈了啊！ 哎，幼稚， 还好，我还在叔叔这辈儿， 还在叔叔这辈呢。 你说说呢？ 你要选， 我不说，我说了怕你理解不深，你就告诉我为什么吧。 相亲的唯一价值就在于，当你见到相亲对象的那一刻，你就知道你自己在介绍人眼中是什么货色了。 哦， 那你见这几个，你觉得你是个什么货色？ 戴眼镜穿棉鞋的。 等会儿，戴眼镜的穿棉鞋的。 戴眼镜只能说明身体问题，穿棉鞋说明季节问题。 我跟你说，这个你只要接触这相亲对象，基本上跟一些关键词就扯不开了。比如说，有没有房，有几套房啊？是正在买房啊，还是没钱买房啊？是有车吗？什么车呀？几轱辘呀？ 几轱辘 、 哎、这还真得问问， 真的 有可能他有一独轮车。 是不是公务员啊？ 小车会 事业单位还是企业啊？企业什么级别啊？事业能往上升吗？ 是不是银行啊，是不是国企啊，读书的时候成绩好不好呀？ 我怎么听着像招聘的？ 小伙子， 是不是知根知底啊？社交啊，孝顺不孝顺呀？文静不文静？老实不老实？ 按理说呀，你18岁问不到这些问题， 太复杂 了。谁说的？我这个肖女婿啊，逃不过这些问题。这个哥哥肯定是没有经历过。 他确实没有经历过， 没经历过。 哎呀，你们警察这一行难道都不相亲吗？ 这跟行业没有关系，知道吗？跟岁数有关系。他这个这么年轻的年纪，用相亲吗？ 哎，那叔叔跟你聊会儿吧。 你有话说。什么事儿？ 你留神啊！ 我受过骗，也上过当。比如说吧， 啊， 亲戚说了，这个姑娘斯文、书生气、读书好、工作能力强。哦，我一见面，嗨，戴眼镜儿的， 证明人家确实读书能力强。 这跟那个眼下没什么那意思差不多，是吧？没什么呀， 啊，不一样。但是他说，但凡人读书不好，能戴眼镜吗？人说的没错啊。 啊，跟我说了，样子蛮好看的，看起来家境是真不错，很会生活。 实际上呢？ 是个胖姑娘， 吃胖的是吧？ 你说都没错，样子很好，是说脸。 对， 还有亲戚说了，说他们家这侄女从来都没谈过恋爱，感情应该是很专一的，很专一的。 这个呢？ 哎，情商那个低呀， 确实是没谈过恋爱。你琢磨琢磨，跟18的要相亲的，那就是16的。 对， 最可恨的跟我说，这姑娘特别好，老实，特别老实。 老实吗？ 嘿，后来我发现什么特色都没有，比较丑。 你能告诉我， 你 说这人什么特点都没有，我信。这人怎么长叫有特色呀？ 有特色就是长 了一个能耐啊，有点特色啊，让我一下能记住你。你是相声啊，打快板啊。 哎，小伙子，你是一个曲艺爱好者是吧？哎呀， 现在你没得说了吧？ 你可以走了吗？ 你要记住，今后这种事情归街道居委会管理，属于民事纠纷，属于民事调解范围。 啊，金丹同志，我想通了，金丹同志， 我相信你们。 不是，我有别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了，不就是个老婆吗？ 你要干嘛？ 不是，刚才过去的一个那个大板车上面写着呢，买房送老婆。买房就能送老婆， 哎， 就是说买一个房送一个就行 了。好了， 这充分证明你学习不怎么样。 对，这语文啊， 你还得再学习， 还得再学习。 人家让你买房送给老婆，不是说买房送你老婆。 对， 想什么好事呢？ 幼稚， 得你也降辈了。 听你们活生生的演绎了这么一个事儿，就咱们胡同发生的。不过他报警不是在咱们胡同啊，是他回老家的时候报的警。18岁就相亲，给那几位30的气的。 我跟你说啊，这个呀，现在还是分地方，在大城市这种事儿少，咱们觉得很新鲜。 嗯， 但在小地方，包括一些农村，很正常。 18岁 不结婚就已经很晚了。 哎， 啊。那也得符合法定的年纪吧， 先相亲，有的是娃娃亲， 先过着， 哎，俩人，哎，不是先过着，先约定一下，定过一下，哎， 不是从6岁就先过上了是吧？ 老爷，你我觉得你30多的有点着急了，现在 老爷呀，啊，是过去按的那种地主的过法，所以6岁先跟那先过着。 我找一妈， 但是现在是新社会了，老爷， 我知道是新社会了， 你应该改变你的那些旧社会的习气。 哎，谢谢，我是得改变。 老爷， 哎， 就穿这么一个就来了， 这薄厚似的， 而且这人都穿羽绒，你这塑料吧？ 你没听说吗？塑料皮头吗？ 大冬天穿塑料出门，这回头率多高 的？对，天再冷点，塑料再脆点， 这什么 一走道嘎巴。 真的，这什么料子呀？这是？ 这你不知道？ 不知道。 塑料， 多冷啊！你听 我说啊。人家老爷呀，啊，平时工作做得好， 嗯， 从夏天呢就开始培养了很多脂肪细胞， 嗯， 啊，这到冬天呢，充分想运用这些位。 你说的脂肪细胞就是膘，对吧？ 对， 养膘。然后现在呢？ 到冬天了，你想我养膘千日， 用膘一时。 到天凉的时候了，少穿。显示出我的膘的重要性。 对，你老听膘肥体壮就说我呢。 膘也是形容这人的状态。 对， 这人膘啊。 你是够膘的啊。 你也够膘的。 你穿的这你给我解释解释行吗？ 我解释 了。保暖吗这个？ 那你哪知道，还真是咱们现在没有特别厚那种衣服，过去大棉袄 二棉裤 现在已经不那么穿了。 因为过去那种棉啊，它没有现在做的那么轻薄，谁愿意冬天穿那么臃肿啊？ 我呀， 能简单就简单点，能轻巧点应该 轻巧点不行，人家必须得厚点。 那你也不能穿塑料啊，这是什么东西？ 我这塑料里头是塑料里边套棉袄呢。 新材质啊？ 啊， 你就说新材质就行了，说半天 咋赖我了。 哦，我仔细摸了一下，老爷穿的不是塑料，我觉得有点像木材。 我穿一木头框子出来。 你听我说，小花， 木材啊，只有躺的时候，人最终的时候会躺在木材里。但是现在用木材，它这个岁数 有点早 了， 没说清楚。就是我听说有一种新的设计的一种概念型的材质，有木材、皮革、碳纤维。还有 什么呀？这是 织物，然后呢，它能够对温度、湿度、光线、压力的刺激做出反应。 我就觉得你说这话，我就特别受刺激。 我觉得你说意思，老叶穿的很高科技、啊。 我觉得是，老叶，你是不是认识一些？哎，你是不是被实验了？ 我是那个新材质实验的试验品。 哎呦， 跨界吗？你也 赶紧给老叶照张相，今后兴许就看不着了， 看不着 了。老叶被实验，一般被实验对象就很可能无缘无故消失。 不过我觉得老叶也是有福之人啊。 我还有福呢。 这种材质我听说以后要向全世界推广的，而且它这种衣服它遇水都能够就特别智能。 遇水怎么智能？小花，你这话说的吧，我一点都不能理解。 就是遇土吧则。 则入， 遇水则 化， 遇 火则焦， 火、哎、对对对， 遇金则落，他穿人参果是吧？这是什么新材质？ 聚酯纤维吧。 好，哎，你听吧， 这是新材质吗？ 静电怎么样？ 没 出去风大的时候是不是不能摸人？ 一摸人，自己就死 了。老爷穿一高压线出门是吧？ 哎，你脱下来我试试。 哎，你试吧， 这就能看出暖和来了。 哎，暖和的， 是屋里有暖气。 上面还有一标签，老人专属。 走，明白了，老爷，你是把你爸爸那身穿出来的。 哎呦， 哎，你要这么说，我能理解了，确实像。看这个样子很奇怪， 嗯， 怎么还叠着也不分叉是吧？ 又一上口袋啊，哦，这充电就暖和了。 对呀、 啊，哦，怪不得呢，这不是塑料，大磊，人家这是充电以后叫加热，里边肯定有那个。就是那种什么网丝电加热发红，然后 他呀， 然后就烤熟了是吧？ 他由这塑料啊转的木材，木材转的聚酯纤维，聚酯纤维现在又说回来还不是塑料，里头有铁网， 对，拿老叶当烤肉了， 对， 好人性啊， 锡纸啊，熟了， 好多什么锡纸鲈鱼， 对 啊，锡纸鸡，都是这样。 你们别这么说，老叶。 谁说？就你带头。 我说的是鲈鱼跟鸡，你告诉我说老叶。 老叶什么人？那么有讲品味的一个，怎么穿锡纸了又？哎，老叶，你也给我推荐推荐啊！我冬天就寒手。 你知道你是手脚冰凉吧？ 对， 没爹没娘。 怎么能这么说呢？ 这是老话。 老话。 老话讲的不对。 到他这老话都不对。 一种形容就是说你没人疼。 你来这个吧，我给你带一个。 玩吗？ 你看这怎么样？ 什么东西？ 你看这个 什么呀？ 暖手套啊！ 你把那暖字去了， 你是不是不知道手套什么东西？ 你没看这东西，这不是这手套什么？手套是左右手一样一只， 嗯、 俩左手的。 这是一个手套套俩手， 就中间有线儿那种， 还得挂脖子上是吧？ 能抡起来那个是吧？当流星锤似的。 哎，我就小时候那么玩。 那不就是吗？ 不是，你看看。 哦。 靠什么鸟？ 你平时还要玩个手机， 就有点像那个电手炉。 好像这东西去年就有了吧？ 但是关键好在什么地儿？去年是你穿进去暖和，它里面有发电的。 今年是穿进去冷。 嗯。 今年这个呢是改进了，在这个暖手的这个包里面呢，有一块它变成透明的，然后你的手机放上去，你可以在里面玩手机。 哦。 啊，有塑料。 最喜欢这塑料。 嗯。 你想，你手放进去不能玩手机，多难受啊！这你放上去，你打王者什么的，照猪不误啊！ 这是技术问题啊！ 冬天玩手机不太冷了，这个大的这叫什么呢？这应该叫多功能暖手的包，我觉得就好用多了。 包， 多功能暖手包， 还有什么东西？给我也来一件。 这个大磊呢是脚啊， 那你来这个多功能暖脚包啊？ 它呀，确实是容易这个脚抽筋儿。嗯，可能是应该补钙，当然。 你还给我贴点钙片是吧？ 哎，大来， 有没有什么暖脚的呀？ 有啊，你看这个大脚套啊， 大脚套， 大脚套啊，不是你把这俩脚都塞这套里，哎， 蹦着走。 我告诉你，你别走啊，你晚上在家的时候你塞里。我跟你说，这东西特别好，特暖和，就有一点，时间长容易呕臭。 还得搁防臭鞋垫。 哎，晚上回家呢，你就把脚塞进去。 我不 睡觉的时候呢，你再把这东西呢搁暖气上面腾着。 我不如直接踩暖气上。 直接踩暖气上多烫啊！ 老叶呢是跟你开玩笑，但是老叶大致描绘了这个东西的神用，就说什么呢？你一穿进去就暖和。 哦。 嗯，有这个低腰的，有没腰的，就比如说没腰的呢？ 就没腰的是吧？ 你就直接穿进去跟 大拖鞋一样，只要揣一个包里。但是呢，你要如果说，哎呦，我小腿也冷，你来那个， 你要膏药， 对，你是中药，中药的， 中药 到小腿， 还是中药的， 膏药呢？ 大腿也都冷，来膏药的。这个呀，好在什么地儿呢？ 嗯， 它好在它的图案，狗头的。 这是不是分三种？一种龙头的，一种虎头的，一种狗头的。 开封府了。 你也可以要求这样的设计。 谁要求这样设计？ 我跟你们说， 嗯。 再往下说的这样啊，我都怕伤你们心。 什么东西能伤着心？ 情侣专用的那种， 连体的， 连体懒人毯，保暖加绒，双层加厚，懒人毯。 这怎么你说了这么多定语，这懒人毯什么样？ 这是对啊， 它配合那个双人大脚套，还有、 哦、 就是老爷也有女朋友了，一共3只4只脚。 得，我找一蛤蟆， 不错。哎老爷，他别说你找这三只手就不错。 我找一三条腿的蛤蟆，我 那叫金蝉，对象叫柳金蝉， 我还得探阴山去是吧？ 揣到那个大脚套里，哎呀，你踩我一下，我踩一下，特别好玩。 我再穿一双防臭袜子， 对对对， 防臭鞋垫， 注意通风再说。 脚套上面开窗户， 还能保暖吗？都注意通风了， 加大电量啊。使劲往上腾啊，过一会儿就热得不行，哎呀，四脖子汗流，快开窗。 这不找罪受呢吗？ 容易受了风，我跟你说小花。 哎，受风没事啊，有那个双层加绒加厚保暖的懒人毯。 对对，就提醒他了。 懒人毯啊，这时候老叶和他这女朋友往这个懒人毯里往那咕噜一坐下来，俩人一裹，哇，那种幸福感，谁看谁都感动得想哭。 就是这么惨的是吧？俩人开始抽上风吹的，躺地上。盖地毯子直哆嗦， 哎， 大家看，以为冷的是因为热的， 风大了，急转奇机，想跑都跑不了，俩人穿一个脚套里了， 谁站起来老得躺呀？ 在幼儿园里有这种活动，叫什么携手去什么？ 两人三脚对吧？还打电话叫警察，来吧，说得帮我把窗户关上。 这考验情侣之间的配合了。任贤齐、 泰山移， 他说任贤齐。 描述的这么温馨， 这温馨吗？描述的那么诙谐呢？ 温馨，温馨，温馨，真的，你得想，你第一，你有了女朋友了，这温馨；其次，你们俩在一块躺着， 真的，两个人在一个毯子里裹俩人，这种感觉就羡煞旁人。 对， 不是，那叫不羡鸳鸯，就羡大脚套。 以后呢，你们有小朋友了，这样。 哎呦，这么快啊！ 大脚套里头这回就6只脚了。 哎，这个以后可以配情侣款、亲子款。 我觉得，哎，这不像是脚套，像是个窝呀。 这个我跟你说，亲子款可爱极了，小朋友的那个，各种卡通形象，就像老叶爸爸经常说的那句话一样，一家人最重要的就是齐齐整整。 这是我爸说的话，我怎么不知道呢？ 对，他父亲为什么不说整整齐齐的？ 我跟你说，现在这些保暖设施真是让咱们佩服不已。你看过去的那种类似于保暖雷锋帽，就是类似于雷锋帽，但是呢它又各方面围得更加严实。 那叫 鼻子一 帽子， 鼻子能围上吗？ 围不上， 对吧？人家现在这个就是鼻子也能围上，跟口罩似的，脖子也能戴上，翻毛， 口罩翻毛的。 这个广告语我都想好了， 叫什么呀？ 令人窒息的温暖， 憋死。 现在的鞋也是可以穿成那个发热鞋，然后 就觉得这种自发热的鞋垫、鞋套、我大脚包啊，这个东西啊，老有一种腾着的感觉。 嗯， 那你说你要真到-30-40度的时候，你不穿这个你受得了吗？ 可是咱也到不了-30-40度啊。 咱们这样一个酒吧里，咱们几个你们仨买一双鞋垫， 那谁出门谁穿上？ 你们都试试，因为这个鞋垫可以水洗，它能充电。USB 的接口，恒温50度，支持充电宝。而且老叶，我跟你说， 哎， 我觉得这些东西给你推荐特别合适。 为什么呀？ 因为你，哎，怎么说呢？我其实很久就想跟你谈了，还是直说吧。 哟， 怎么了？ 等会儿吧，事儿大了。 什么事儿啊？ 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你呀，对女孩说话，你得动脑子了。现在，你看，现在你已经有这个脚套，有女朋友了。 我有脚套就有女朋友了，这太容易了啊！ 这拿脚套套上的， 对， 实在不是愿意跟你，是进了这套出不去了，脚在里头呢。 以前你谈女朋友，人家说什么？今天我感冒了，喝热水呀；肚子疼， 喝 热水； 热水 啊、脚冷，喝热水呀。 现在好了，他肚子疼，进脚套啊。 对呀，这个脚冷，你呀、赶紧给他送一个 USB 电热鞋垫。 好。 然后呢，往那一趴上，女朋友扶着你后背，她能够支撑好了，哎，把脚这 鞋垫这么高呢，听着跟上马似的。 鞋垫 也可能是她女朋友呀， 太矮了。